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阴，白天有轻度霾，夜间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6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别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有留学风向标之称的2018中国国际教育展上周落下帷幕，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500所海外院校参加了全国巡展。今年各个留学主流国家的国家级教育机构组团而成的国家展团，立体化全方位展示各自国家的留学优势，为中国学生带来多项利好政策。特别是英国展团，作为教育产业化十分成熟的主流留学目的地，伯明翰大学接受中国高考成绩也成为了本次展会中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近些年中国学生的海外留学趋势发生了哪些变化？留学目的地国家的政策变化对海外留学带来了哪些影响？英国高校进一步开放的录取政策是否将成为常态？留学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我是主持人杨洋。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教育面对面 RBC 提问和留言。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2018至2022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中国国际科技论文质量稳步提升，国际顶尖论文发表量跻身世界第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18至2022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会议1号在北京召开，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聚焦培养人这一根本使命，抓住振兴本科教育这一核心，增强荣誉感、使命感、紧迫感，为努力实现本科教育全面振兴、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据了解，经严格审查，新一届教指会最终遴选出委员5550人，包括主任委员111人、副主任委员710人，其中3611人是新任委员，占委员总数的2%。在论文数量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二位的基础上，中国国际科技论文整体质量正在稳步提升。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号在京发布的2018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显示，我国科技论文被引用次数跻身世界第二位的学科，由去年的9个增至11个。其中，我国材料科学领域论文被引用次数连续第二年排在世界首位，地学、植物学与动物学首次进入世界第二位。2018年北京市教育对口支援与区域合作项目河南涞源危险职业院校骨干教师培训班开班仪式近日在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古方园校区举行，共有2省3地32名职业教育骨干教师参加。这次培训定位在新理念、新方法、新手段，贯彻人人想学理念，采用项目载体、讲授、体验、观摩实践、评比相结合的方式开展。 据了解，去年以来，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在发展骨干教师培训、合作培养学生方面，为两省三地做了大量的实质性的工作。这次培训将进一步加强两省三地的骨干教师队伍建设，提高两省三地的职业教育水平。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杨洋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留学面对面，在周五和您见面。 志在四方，当你燃起心中希望，跨越重洋，帮你实现人生梦想。教育面对面，每周五，留学面对面，及时的留学移民信息，贴心的权威指导服务，让你感受世界的广阔。 有留学风向标之称的2018中国国际教育展上周落下帷幕，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500所海外院校参加了全国巡展。今年各个留学主流国家的国家级教育机构组团而成的国家展团，立体化全方位展示各自国家的留学优势，为中国学生带来多项利好政策。特别是英国展团，作为教育产业化十分成熟的主流留学目的地，伯明翰大学接受中国高考成绩也成为了本次展会中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近些年，中国学生的海外留学趋势发生了哪些变化？留学目的地国家的政策变化对海外留学带来了哪些影响？英国高校进一步开放的录取政策是否将成为常态？留学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几位嘉宾。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中教国际教育交流中心主任应凯，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东亚区教育推广主任齐齐，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考试部市场经理高丽丽。那么首先呢，我们也请应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近些年来呢，大家都可以看到留学的人数特别的多，那么留学的目的地国家呢也在不断的增加。整个的情况，应主任能不能给我们在这里呢做一个介绍？ 我觉得我的概括呢就有几个关键的词。人数呢逐年攀升，市场成熟规范，政府简政放权，渠道多元开放，学生的能力呢低下。这个我稍微解释一下啊，人数的逐年攀升呢没有问题。这个因为我们去年的数字出国人数已经达到了60.48万，那么从2000年开始呢每年都在增加。那么市场成熟和规范呢，这个体现在我们这个留学市场呢现在的机构的服务比较规范。实际上我们国家的学生现在已经到海外留学的国别呢已经达到30多个。另外呢，我们这个留学的低龄化导致了我们留学的群体的年龄的差别开始啊，这个也不叫差别吧，就是年龄从低到高啊比较宽。那么实际上在这些年来讲呢，从2000年初到今年嘛，2018年、2017年看呢，我们在海外出国留学的学生的成功率，就不叫成功率，就是这个学生大，特别是低龄留学的本科的这个逐渐的增加了一个数字，就是说被学校这个挂科啊这种现象比较多，同时也拿不到国外学历的文凭的比较多。中国呢这些年来已经和188个国家和地区啊建立了教育合作交流，和这个4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学历学位的互认。那么这个是在我们教育监管网上有公布的。2017年呢，我们出国留学人数达到了60.48万呢，成为了世界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所以说在这点来讲呢，我们应该有教育自信。那么现在从留学的趋势，从这个前景的角度来讲，实际上现在留学的产业化已经告诉我们了。你看最早我们只有这个申请本科生研究生这种留学，那么现在我们又有短期的这种交流，对吧，有这种互换，有这种冬夏令营等等的这种模式，还有这些个联合培养的模式，还有一些2+2的，还有国际合作办学，这些模式就促成了现在我们的留学不是一个狭义的仅仅是留学的概念，它是一个广义的国际教育交流的概念。我觉得今年2018年的体现特别特别的明显，我们的夏令营的人数啊，逐年逐年 这个数字很惊人，但是政府没有统计这个数字。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国际教育交流这个概念已经很那个准确的扣上了，所以说我觉得将来的交流可能是更加广泛的、更加深度的这种交流的趋势。 这个如果去参加了上周的这个教育展，之后可以看到，像这个英国展团呢，它都是65所英国院校呢是携手而来哈，那么而且呢以研究型大学著称的罗素集团的成员很多的大学，比如说杜伦大学、纽卡斯尔大学、诺丁汉大学都在这次教育展上呢出席了，那么我们由此呢也可以看到英国这几年的留学、就业和移民政策的一些更新和变化。那我们也请齐齐主任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是不是说因为有了这些优惠的政策，我们中国学生去英国留学就会更顺畅一点，或者说更方便一些了呢？ 主持人说的其实一点都没错啊。那么今年呢，我相信很多家长朋友还有包括这个学生呢都有所了解，就是英国的这个签证与移民局呢其实也更新了一些在签证方面的这个政策，也希望是能够提供一个更直接化、更利好的一个这个政策给到我们在中国的这种学生。那么其实呢整体来讲呢，今年整个这个学生申请英国签证的流程呢是得到了进一步的简化啊。那么主要的这个变化是为了确保英国世界一流学府在国际上的这个竞争力，所以整体来讲呢，是从2018年的7月6号开始，那么英国移民法规附录 H 中所新增了包括中国在内有额外11个国家还有地区的学生，在申请赴英的学生签证的时候，都不需要再提交资金证明、学历证明或者是英语语言能力证明的材料。那么整体来讲呢，学生仍然需要符合这些要求，同时呢，英国签证与移民局也会对一些申请进行这种随机的抽查，但是呢，对学生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便捷性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举措，也是为了能够帮助学生呢，就是在申请英国的这个赴英的签证的时候，能够得到这个相应的支持。 嗯，那我问一下，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流程手续、提交的材料，我们资金先不用了哈。那么关键这个材料当中说了，你需要的这些语言能力啊、学历证明啊，你要符合要求，但是他不查。那如果说有没有那种不符合的依然报了然后被抽查到的？ 这个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就是说还是要有的。 对的， 这个资格你是要有的才能够去完成去英国留学这么一套手续。 是吧？ 对的。 嗯， 就是所有的这个要求都需要满足，但是在申请签证的这个流程当中，你就不需要就是像以往一样会压力很大，会准备很多很多 材料 去提交。对， 流程手续上会有，而且从这个签证的数量上其实也比往年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是吧？ 是的。那么我们拿到最新的这个签证数据显示呢，是截止到2018年的6月份往前的12个月里面，就是在之前的这个一年间，英国签证与移民局向中国的公民一共签发了超过8.9万份的学生签证，所以比去年的同期增长率是达到了9%，也是一个非常可观的增长。 嗯，英国出台的这些关于移民这个留学方面的一些政策哈，相应的来讲，在接纳中国留学生方面，它释放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其实。 其实整体来讲呢，其实英国呢一直以来都非常非常欢迎国际学生。那从中国学生的角度来说呢，其实很多中国学生一直以来呢，他们通过前往英国，他们也对英国整个教育产业的发展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比如说包括这个在教育的多元化上面，包括在研究的这种就是活力上面，那中国学生其实一直以来做出的都是非常杰出的贡献。所以呢，就是整体来讲，英国教育呢是希望能够吸纳到更多的来自中国的优秀的学生。所以今年呢，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对中国学生来说非常好的消息，就是我们也颁布了一个新的政府级的奖学金计划。那么这个奖学金计划呢，其实是专门现在面向中国的学生来设立的，主要也是针对于是在研究生及以上层次的这个学生来开展的。整个这个奖学金计划呢，是叫做非凡英国奖学金。那这个奖学金的总额是达到了60万的英镑，每一个单项奖学金的金额都会不低于1万英镑，也就是大概合人民币9万元的样子。所以对学生来说呢，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能够得到呢一定程度上的这种资金的支持，来圆他们一个这个留英的梦想。 这个资金的支持是由谁来提供的呢？您刚才说的是政府级。 对的，这个资金呢是来自于就是英国政府的一个叫做非凡英国的一个国家形象推广的计划，同时呢也有来自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支持，同时还有24所来自英国的高等院校共同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也就是说呢，学生呢他只需要就是申请这 24所院校当中的研究生以上级别的这种课程，它符合要求的话，可以向这个学校直接申请这个奖学金的计划。 它是对于中国的学生而言的吗？ 是的，这个计划是专门针对中国学生来开展的。 大概会有多大的这个比例，学生比例能够得到这个奖学金呢？ 整体来讲，整个的奖学金数目一共是56个，就是单项的奖学金，然后每一笔奖学金是不低于1万英镑。所以呢，就是说从数额上来讲，其实对每一个单个学生来说是一个比较庞大的数额，但是它也取决于学生的这个申请的具体的学校，还有相关的这种专业。 这个数字是分配到24个学校当中的吗？ 是的，是的，分配到24个学校当中。 国际化人才需要他有什么样的能力呢？比如说知识，包括了解一些什么国际惯例，我觉得他都属于就是知识层面的，就是技术方面的，我觉得。 对。 那么其他的一些，比如创新意识啊、沟通能力啊，以及这个国际交流活动的这个能力，可能是留学生他出国之后要去不断的锤炼自己形成的。那么同时我们国家现在您看身边有很多越来越多的初中生甚至是小学生就开始呢出国了，选择出国了，那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留学低龄化的问题。那想问问高丽丽经理哈，就是小年纪轻的情况下这个出国留学，对于刚才我们所说的比如说沟通啊、活动啊等等，会不会有一些限制？ 那我们从雅思考试的这个数据，官方数据来看的话，其实过去3年间，我们雅思考试18岁以下的这种考生就增长了50%，其中呢，申请英国的这波18岁以下的考生增长了超过了88%，那去美国的超过了56%。那过去哈，参加我们雅思考试的这种考生呢，主要是以19到22岁这波，比方说出去念研究生的群体为主，但其实现在18岁以下的考生已经成为雅思考试的第二大考生群体了，占比达到了18%，就这个其实是份额挺大的了。那针对低龄考生的这一波人群呢，他们其实在留学上呈现出一些特点，最显著的两个，一个就是他在留学目的地的选择上会比较多元化。那比方说过去哈，我们会发现18岁以下这种考生在2016年的时候选择去留学的国家可能就多达了4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除了传统的英美加澳这种热门国家之外呢，也包括法国、德国这样一种新兴的国家。而且大部分学生在选择的时候，他可能不是只选择一个国家，他是多个国家同时联合申请，那我们可以叫他是多国联申，比方说我英美联申或者英澳联申这样的情况，这个会比较普遍。那第二个呢，就是这种低龄化学生可能在去海外的时候，他的外语能力会存在一些问题。那我们过去也发现，我们的很多孩子们去了海外之后呢，他可能在英语实际沟通方面会存在一些交流上的问题。那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呢，去发布了整个中国大陆地区雅思考生的一个白皮书。那在白皮书里边，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大陆地区这种雅思考生在听说读写的这个能力发展方面实际上是不均衡的，尤其是口语方面非常弱。然后整体来看，中国大陆地区雅思考生他的英语听说读写呢，跟全球的雅思考生平均水平来比的话，其实是存在一定的差距。那总体来上的话，其实他的是输入能力低于输出能力。输入能力我们就指的是听力阅读，那输出能力主要就是指的你的口语和写作。这是我们看到就是说低龄化考生的一些特点吧。 那么对于他们的未来的发展，您觉得和国内学习相比会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是说，因为现在确实看到低龄留学的趋势，但是呢，是不是说低龄留学会比较合适？那我觉得还是根据家长自己的选择，根据学生自己的能力而定。是不是说，首先他有没有兴趣去海外留学？二一个是说，去海外留学之后，是不是真的给他带来，比方说自己综合素质上的一些提升？我觉得还是要综合去评估，而不应该是盲目去追求这种出国留学吧。 这应该完全是个性化的。 对，个性化的。 这个低龄留学啊，每年都在提出这个概念，实际上我们要倡导一个叫适龄留学。 适龄留学， 对，低龄留学最早什么概念呢？在2005年以前啊，我们的研究生申请和本科生申请的比例是7%和70%和30%，就70%都是申请研究生的比较多，本科毕业出去的。 对， 但是到了2006年之后啊，特别是2007、2008、2009这几年，逐渐就是一半一半就占到了这个比例。实际上，这个低龄化呢，根据刚才那个你讲的很对，就是说它是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来设定。但是现在我们国家没有数据证明低龄留学，所谓的就是低龄留学什么年龄段呢？就是在国内大学之前出去的这批孩子， 成功率的比率没有这个数据统计， 嗯， 但是在我们行业内看来，这个比例不高于，远远低于我们的本科生毕业出去的这个。那么我们各行各业的人才，这个管理层也都看得到， 嗯， 就是说过早出去回去的孩子，回到国内都有不适应的过程，而且非常非常长的过程。 所以这个呢，还是需要家长呢去仔细的考量哈，根据自己孩子的特点。那么面对众多的海外院校，怎么来看这个排名呢？怎么样来选择更适合自己的？我们请齐主任呢来这儿给大家呢介绍一下。 其实排名的这个问题呢，我们每次在面向这个学生和家长的时候是会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其实就是很多中国的学生和家长都认为呢，选取院校呢，他们可能占了90%的比例以上的这个决定因素都在于这个学校的排名是不是符合他的一个期望，那么其实呢，就是我在这里特别想建议家长和学生来考虑的，就是排名绝对不是你唯一需要考虑的， 嗯， 就是整来选择一个学校呢，其实你要考虑很多的因素，比如说包括这个学校所在的这个位置，包括他目前的这个国际化程度，然后还有包括呢，就是他对国际学生整体的这个支持是不是能够满足你现在的这个一些期待或者是要求，那么英国呢，其实从政府角度来说呢，是没有一个官方的排名给出来的。其实这么多年我们经常会收到的疑问都是关于官方的排名，其实对于英国的高校我们没有官方的排名。那么我们建议的学生呢，是需要多参考多比较，尤其是呢，有很多很多排名呢，现在放在外面其实都是媒体的排名，那大家可能也注意到，比如说针对于英国的高校而言，比如说常见的有《泰晤士报》排名，比如说有《卫报》排名，同时呢，可能还有一些包括 QS 这种世界大学排名。那么我们建议大家呢，其实重点要看的是排名里面，是什么来决定了这个排名的一些因素。比如说呢，在一些排名里面，它可能主要强调的是研究成果，比如说这个研究性的这个论文在这个大学出来以后，有多少个其他的这种研究的项目去进行了引用，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评估标准。那这样类型的排名呢，会比较适合于想去英国去学习研究生或者以上层次的这种学生。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些排名呢，是主要以学生的这种满意度来作为一个主要的衡量标准。那对于本科生来说呢，可能这个排名对他来说是更适用的。所以在这一点来讲呢，其实我们非常强调，就是学生和家长一定要看这些排名后面的决定因素是哪些，而不是去单看一个从1到100这样的一个数字。那么对于就是中学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可能也有很多家长就比较感兴趣英国的这个相当于我们叫做高等这个教育之前的这种教育，包括就是比如私立中学这一块。那如果大家对这一块感兴趣的话呢，我建议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个呢，是我们叫做这个私立学校协会的这个他所发布的这个每年的一个报告。然后同时呢，这个协会呢其实是英国的一个比较官方的这种私立学校的一个这个相当于联盟机构，那么他也会定期对于英国的私立学校会进行一个整体的这种考核，同时呢每几年一次他会针对每一所学校去出一个具体的考核报告。那么在这些报告里面呢，就可以详细的看到关于这个学校整体对学生的支持情况，他的教学水平情况，整个的这个核查结果都会出现在这个报告里面。 那我们也请几位嘉宾呢，用简短的一句话哈，来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如果面对留学，我们应该最注意的问题有哪些？可以从我们不同的角度，燕准。 我觉得如果自己留学的话呢，还是要，多那个参考了解一些国外的教育体制。另外一个要做到这个量体裁衣啊，对号入座，不要好高骛远的去进行留学的申请。 嗯，千水。 我是建议呢，学生和家长可以考虑，就是在有条件的基础上，可以在留学之前先对您的留学目的地国家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不管是通过游学也好，或者是旅游也好。 高经理。 我是建议考生呢，不管是在国内国外是否留学，一定要注重英语实际沟通能力培养，是真正英语能力的塑造，而不仅仅去追求考试的分数。 好，那么今天节目呢，时间关系就到这儿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我们三位嘉宾啊，为大家做的这样的指导。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马线上亮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 壮阔四十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听众朋友早上好，以下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今天白天我市受东部弱高压后部偏南风，我市受东部弱高压后部控制，偏南风，空气湿度大，扩散条件差，首要污染物为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65到105微克。全市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5级重度污染。听众朋友，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联合中央气象台东北、华南、西南、西北、长三角区域环境空气质量预测预报中心和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30号开展11月中上旬全国空气质量预报会商，结果如下：京津冀及周边地区11月中上旬，区域中部将会出现一次中至重度污染过程，影响范围可能包括北京、石家庄、保定、唐山、廊坊等城市。1到4号，受不利气象条件及影响，区域大气扩散条件不利，污染物从京津冀中部、太行山沿线城市开始逐步积累，区域北部和山东东部空气质量以良至轻度污染为主，河北南部、山西南部、山东西部和河南北部以轻至中度污染为主，个别城市可能出现重度污染，京津冀中部以中至重度污染为主，首要污染物为 PM2.5， 其中3号污染程度最重， PM2.5 小时浓度峰值可能达到200微克每立方米。4到5号，区域北部受偏北冷空气影响，大气扩散条件好转，区域北部、山西大部和山东东部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局部地区可能出现轻度污染，京津冀中南部、山东西部和河南北部以轻至中度污染为主，首要污染物为 PM2.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